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如是这般向赤云子讲述一番，叫师兄放心。赤云子闻言气节不已，差点提剑砍他。他气道： 哼，你这样问能问出什么来？ 师兄，文师弟不说，你倒是他有所隐瞒，文师弟说没有，你又不肯相信。恕师弟直言，你到底想听什么呢？ 赤云子也晓得自己这般多思多疑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，但就算挑明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悠悠之口流言如刀，他能以武力护住师弟，却唯独防不住这无形之刃呢？世事如此，终究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在静虚峰的下阶女弟子之中，开始有画本流传，画的是云中仙人与他的君子徒弟的故事。一人白衣胜雪，一人蓝衫如波，二人在山中清谈旅行的苟且之事，画面颇为隐晦香艳，乃是燕京华穷尽所有想象力花重金请无名画手画成的。在这等龌龊事上，他难得地展现出了不俗的品味。赤云子偶然得了一本，翻了两页便勃然大怒，下令把书焚尽，彻查来源。那些女弟子诚惶诚恐，只说是在偷溜下山时随手在书摊上勾得，并不知此物流传的有多广。赤云子闻言差点当场撅过去啊。燕京华得了一点甜头，便愈加放肆。他可是从现代来的，太知道怎么打舆论战了。几日后，苏云带着几个年轻弟子下山，去降一只在距离晋虚峰不远处的某城家宅间流窜作祟的吊死鬼。到了城中，苏云带着众弟子正欲寻个落脚处，便见一名鹤发鸡皮颇有书卷气的老者手持翠竹竿，哆哆地敲打着地面，双目发直，不闪不避，向几人迎面而来。似是个盲人。苏云自是躬身避让，但在与盲眼老者擦肩而过时，老者敏锐地转过头来，鼻子抽了几下，登时失色，抖擞着手直指几人，大呼道： 不祥，不祥！ 他的呼声尖锐刺耳，瞬时便吸引了不少视线。苏云诧异，环顾周身也未觉出什么不妥来。 老先生，您…… 盲眼老者如遇蛇蝎，踉跄着飞快奔走，连句解释也未留给苏云。众弟子均是不解，纷纷看向苏云。苏云凝眉注视着老者的背影，也不晓得所谓不祥所指何意，想了片刻也不得其解，干脆收敛了多余心思，招呼众弟子： 走吧，莫要胡思乱想，眼见要落雨了，速速找个落脚地才是要紧。 他这话说得不错，天空阴云急聚，浓墨泼洒，眼看就要落大雨了。那盲眼老者在转过几处街巷，确认身后无人后，便把翠竹竿一把抱在怀里，猫着腰快步窜至一处小巷边。小巷里露出燕京华的脑袋，他私下看了看，问道： 事情办妥了？ 那老者咧开嘴贪婪的一笑，眼睛已瞄上了燕京华描金绣红的钱袋。 嘿嘿，办好了。 一个多余的字都没说？ 没，不就是撞上那仙家，道两句不祥，嘿，这还能记错？ 燕京华轻舒一口气，两指撑开钱袋便要给报酬，孰料对方早就心怀不轨，一把抢过他满满的钱袋，撒腿便跑。燕京华始料未及， 站住！ 对方怎肯听他的呀，跑得宛如老野兔，颇有老骥伏枥之势。燕京华不敢轻易动用法术，一来他学艺不精，容易引起旁人注意，二来他那遭瘟的四师兄还在城中呢，如果不慎引他前来，那就是真正完犊子了。燕京华骂骂咧咧的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此人是城中的一名破落户，早年考了秀才一时煊赫，后来成了烂赌鬼，输掉了全副家当，只好在街边支了个小摊儿，靠替人抄信写信为生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偶尔会替人做些阿杂勾当。其人为人向来无耻，但燕京华也无法想象会是这般无耻啊。燕京华被黑吃黑，心情颇不美妙，直到想到接下来要执行的计划，才稍稍舒展了神色。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志得意满，就听到系统一板一眼的机械音： 宿主，我需要提醒你，现在你积累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，除了雷符只剩一颗风珠、两颗碧水丹，还有上个世界攒下的几样小东西，你需要节约了。 燕京华被自己人戳了痛点，气急道： 关你屁事，我有自己的安排。 系统不说话了，但一经提醒，燕京华才惊觉现在他处境窘迫，取出雷符时心疼得直打哆嗦。算了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他快步往城外赶去。天上密云愈加黑而深，聚集成了野兽的形状，甚是骇人。在天际滚过第三道雷声时，他一抖手指，燃烧了指尖雷符。远处回首峰山顶之上，一棵已有500岁的古松被一道天降霹雳拦腰劈断，火焰熊熊而起，宛如狂人起舞，响动之大，甚至震动了空间内的池小池与文玉京。二人所在之处依然是汇丰合唱，天光大亮，并不知外界有何变动。文玉京眼倦， 何事？ 师父稍后，我出去一观。 也亏得他出去看了一眼，才使得这漫山树木得以存留。此事掀起了不小的风波，毕竟在古代遭雷劈这种事情往往与天意联系，难免惹人多想。苏云一行人折返后，苏云照例去找了师父赤云子回禀此行见闻。他对在城中遇见那名盲眼老者一事有些介怀，便顺嘴一提。孰料赤云子闻言面色大变，问了他许多细节，甚至还问他在离开禁区峰前可曾去见过什么人。苏云虽是不解，但仍如实回答道： 啊，回师父，禁区峰中弟子也没什么地方可去，不过是去了回首峰寻了段师弟，交流些练习心得罢了。 赤云子脸色愈发精彩。待一头雾水的出了殿，从扫地的弟子那里得知回首峰遭雷袭一事，苏云才觉出不妙，立即去寻那几个与他同去降鬼的师弟师妹，叫他们务要把道听途说的事情当真，到处嚼舌根。但新一轮的流言还是无可避免地传开了，主要内容是段书觉是不祥之物，包藏祸心，上天降雷于回首峰，看似偶然，实为预警。文玉京没说什么，带着池小池躲在回首峰里，过自己安安静静的小日子。林六一不知第几次问池小池： 真的不要让文玉京出面替你解释一下吗？ 池小池翻着前些日子被赤云子责令销毁的小黄书，神情安然。 姓燕的算得精明着呢。 嗯？ 不去解释，人会说段书觉乃在恶之人，一旦解释，人会说我和文玉京都是引来灾厄之人。 说着他拿指节轻扣了扣书页，书页之上两个模糊的人影在嚣张中滚作一团，画面甚是旖旎。林六一便懂了，温和地嗯了一声，不再言语。池小池挑一挑眉： 六老师，你不再问问？ 200点回忆值如今还停留在个位数迟迟不动。但061既不关心进度，也不关心池小池打算动用什么招数。与以往格外操心的他相比，这次的不同反倒让池小池挂心起来。 不用问，我相信你，哪怕没有我都能把他料理得服服帖帖的。 不会没有你，这次不需要你动手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不引起燕君华的系统注意，把我的六老师保护得好好的，你就算是大功一件。听到了吗？